1992年2月，时值《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在台湾热映，王晶听说徐克的这部戏在台湾大卖，于是就想借拷贝来观摩学习。毕竟当时的香港电影流行跟风，作为跟风界的鼻祖，这样赚钱的机会怎么能少得了王晶的参与。在徐克同意后，王晶来到对方的工作室，本打算看完一遍就走的他，在看到这部片子后竟然一坐就是4个小时。用王晶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就是看了10分钟就感觉头皮发麻，遍体生寒，脑袋里只有4个字来形容这部戏，那就是劲道起飞。在回去的路上，王晶暗暗发誓自己也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2020年11月15日，新版《鹿鼎记》在内地低调开播，又有张一山这样的流量男主坐镇，这部戏从一开播就霸占热度榜第一。但让人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大 IP 和高热度下，迎面而来的竟是口碑的全面崩塌。无论是剧情内容还是演员演技，都让观众尴尬到不忍直视。张一山浮夸版的韦小宝被观众吐槽成孙悟空，而这部剧的豆瓣评分更是从开播的 2.9 分一路狂跌到 2.5 分，甚至创下了《鹿鼎记》所有版本的最差评分。纵观豆瓣电影评分时，能比张一山这版《鹿鼎记》评价还低的，大概也只有2015年的《逐梦演艺圈》。作为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在金庸先生所有的武侠小说中占据着很特殊的地位，甚至被倪匡评价为金庸创作的最顶峰。从梁朝伟到周星驰，到黄晓明，再到张一山，这部长篇武侠从1972年诞生到现在长达48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了9次翻拍。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所有版本的韦小宝中最让影迷喜欢并难忘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让王晶劲道飞起的92版《鹿鼎记》。相声大家郭德纲曾这样说过，不是我多优秀，都是同行的衬托。或许星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一部无厘头改编电影会因为一个叫张一山的内地演员，在时隔28年后依然被人们重温称赞。很高兴能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重温这部豆瓣评分 8.2 分的古装武侠电影。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调回到1992年，当年的王晶看完那部让自己劲道飞起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后，随即就开始了自己的跟风之旅。他决定自己的下一部戏《鹿鼎记》也要有这样的动作场面和武侠背景，于是他邀请了徐克的御用导演程晓东来担纲自己的动作指导，并邀请林青霞在这部戏中重演东方不败。敲定了剧本框架和演员阵容，摆在王晶面前的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韦小宝该请谁来演。起初王晶想请曾在84版《鹿鼎记》中饰演韦小宝的梁朝伟，毕竟这部《鹿鼎记》当年上映时得到了普遍认可，而当年22岁的梁朝伟也被金庸先生赞誉为最传神的小宝。但经过和剧组人员的一番讨论后，大家都觉得此时的梁朝伟外形太过于正气，与刚出道时完全不同。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现喜剧色彩，王晶找到了当时已经非常红的周星驰，并咨询了原著作者金庸先生的看法。之后金庸通过传真送来了6个字，不做第二人想。于是这部对原著进行颠覆式改编，由王晶执导，周星驰、吴孟达、温兆伦、林青霞等人联合出演的电影，在1992年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正式开机。虽然王晶邀请了星爷加盟，但接下来星爷的行为却让他愤怒不已。1992年的周星驰在经历多部电影磨砺后，演技上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开始在电影创作上投入更多心思。如果说之前的几部电影《赌圣》《神死官》等，他还是按照导演的思路中在片场很收敛，那么在《鹿鼎记》的剧组，他已经完全按耐不住自己的创作欲。在这部电影拍摄时，星爷不仅仅是作为演员参与其中，更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导演一样，在台词设计和剧情走向上进行全面介入。比如那句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并沿用的台词， 我对皇上这样的事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就犹如黄河泛滥，你法不可收拾。 够了， 正是出自于星爷的设计。虽然星爷这样的行为分担了王晶作为导演的工作量，但却在无意中也触动了他作为导演的权威。于是在拍摄片场，王晶觉得可以一条过时，星爷却总是很苛刻地要求重新拍，甚至到了拍戏不会停的地步。 在后来面对采访时，王晶直接用片场暴君来形容星爷，甚至星爷对电影的精益求精，在王晶看来完全就是折磨演员。于是这对合作拍出多部经典喜剧电影的搭档，在拍完《千王之王2000》后便再无合作。如果王晶对星爷的看法带着很明显的主观情绪，那么作为旁观者的张敏的看法或许更有参考价值。1993年与星爷合作多次的张敏曾在一段采访中这样评价星爷的越权行为，他坦言只要有星爷在的剧组，不用问也知道导演没有全权控制性，而星爷的话语权却有相当重量，他对导演工作横加干预的初衷或许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而是朝着作品的最终完成度去做的。是啊，或许正是因为星爷对电影的较真，才为我们塑造了那个集戏谑与坦诚、皎洁与真心为一体，前一秒还嬉笑怒骂皆于形色，下一秒却真情流露一片赤诚的韦小宝，并让92版《鹿鼎记》成为所有影迷心目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存在。六年后的某一天，陈小春曾七次拜访周星驰，请教他如何演好韦小宝，星爷回了他四个字，那就是色、玩、鬼、吃。而听完星爷建议的春哥也为我们奉献了最经典的电视剧版的韦小宝。28年后的今天，如果马进导演和张一山但凡能对原著和演技再多一点敬意和求真的话，也不会用所谓的卡通画风表演特质和我也有演不好的时候来解释这场前所未有的闹剧。熟悉香港娱乐圈的影迷都知道，早年的香港电影圈内并不太平，很多片场和剧组都会有黑社会干预的身影。当年周润发凭《英雄本色》火了之后，在拍《秋天的童话》片场竟有黑社会盯梢，而星爷在拍摄《鹿鼎记》时，因为有人忌惮他的票房号召力，于是一度有人传言有人想要刺杀他。作为导演的王晶在后来的采访中曾说，自己在片场每天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周星驰被暗杀，为了保护星爷不受伤害，那时候的王晶天天扮侦探，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混进片场，差点把自己搞到精神分裂。而星爷在拍摄《无敌幸运星》时，也曾在预告片中映射了当时黑社会对演艺人士的威胁。 咁怕车有枪都叫带晒了吧？怕咩？ 还好那时候星爷的老板实力足够强大，才没有让李连杰的不幸遭遇发生在星爷身上。再来说一下电影中星爷的泡妞装备虎头帽。其实星爷这个虎头帽的装束打扮是为了致敬公元1685年林星洙和他率领的虎一藤牌兵当年沙俄侵略军越过中俄边界，长期霸占我国领土雅克萨城，他们犀利的火枪让当地的清朝军民吃尽苦头。面对罗刹鬼的蛮横无理，康熙帝在北京景山召见林星洙研究抗俄策略，这位昔日郑成功的得力部下一句柔能治刚耳赢得康熙的赞许，并让他着手组建了清朝的第一支特种部队虎一藤牌兵。在寒冷的雅克萨战场上，这群手持藤牌甲头戴虎头帽的战士面对罗刹鬼的长枪火炮，竟以零伤亡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侵略者。看到这群装备奇特却作战骁勇的战士，当时的沙俄军头目厄里克舍只好弃降，并发誓再不踏足雅克萨城这片土地。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装备先进于我们的沙俄侵略军打得闻风丧胆。而星爷在电影中用自己的方式致敬了那些浴血护国的勇士，历史上那些像虎一藤牌兵一样为抗击侵略英勇牺牲的英雄们永远不该被时代所遗忘，这是金庸武侠中的家国情怀，而这样的情怀在星爷电影中则常有体现。看完这部电影的影迷或许会很奇怪，在第一部中扮演假太后的是张敏，到了第二部时为何换成了林青霞？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王晶想要蹭林青霞的热度。当年徐克的《东方不败》火了之后，林青霞所饰演的东方不败在香港掀起热潮，嗅到商机的王晶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赚钱机会，于是在拍完第一部前找来林青霞在结尾客串，为第二部她的出场留下了伏笔。而林青霞能来参演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她想跟已经红透半边天的星爷合作，看能不能从这个新晋喜剧之王身上学点喜剧技巧。1992年7月30日，这部明显带有星爷指导印记的电影在香港正式上映，而两个月后第二部《鹿鼎记2神龙教》也迎头赶上。 这两部电影共收获了7744万港币的票房，分列当年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三和第五位。而这一年也被人称作是周星驰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星爷正式确定了自己的无厘头风格，但七部电影的年产量却早已不能刺激这位喜剧天才。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好演员和好电影的追求，于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他开始自己掌控片场和操纵镜头，以此来摆脱过去那个自己因同质化表演而带来的疲乏感。虽然中间也经历过诸如《大话西游》和《回魂夜》的失败，但这些探索和转型是一个电影从业者对电影和演技最该有的敬畏和态度。当2020年的我们在看到新版《鹿鼎记》中那些让人鬼畜和心寒的表演时，你是否会跟豆沙一样对星爷他们那一代电影人更加敬佩？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坊间某些娱乐明星集体讨伐星爷，这位曾给我们带来无数笑语和热泪的喜剧之王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烂人暴君。让人奇怪的是，面对这漫天的流言蜚语，星爷本人却选择了三缄其口，从不回应。或许是曲高则和寡，天才的寂寞永远少有人知。借用林雪先生的一句话做结尾，世界上只有一个周星驰。最后豆沙想说的是，当年星爷教陈小春的那四字真言，希望张一山等新一代的电影人能认真揣摩，并在以后的演艺生涯中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表演。2007年9月29日，香港逸东酒店金钻厅迎来一位重量级嘉宾，香港大腕导演、屎尿屁风格的代言人王晶正在与知云饭局栏目主持人陈志云进行一场关于香港电影人往事回顾的探讨。在面对陈志云关于周星驰拍戏时是否很难相处的提问时，曾与星爷合作拍出12部电影的王晶语出惊人，用一句片场暴君对曾经的老搭档盖棺定论。此刻已近知命之年的王晶就坐在那里，耿耿于怀的眼神里满是不甘与愤怒。不甘是因为曾经的黄金搭档此时早已分道扬镳，如今再没有一部纯粹到进阶癫狂的港味片出现。愤怒是因为当我们所有人为二人的决裂惋惜时，王晶一定会想起13年前与星爷拍戏时的往事历历。那一年是1994年，他刚好44岁，正值春风得意。而那部让他至今对星爷耿耿于怀的电影，正是豆沙今天要讲的《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 我包龙星系咪同你个个都有十冤九仇嘅？我假假地都系一个官，虽然话十分靓仔都唔使咁样踩法嘅。我使唔信件件都咁憎我，中意我嘅人举手。 1992年7月2日，一部名为《审死官》的法庭片题材横空出世，上映后便引发全香港203万人次的观影热潮，随即又以4990万港币的票房拿下当年的票冠。成功打破香港自开埠以来的最高电影票房纪录，周星驰也因为这部电影第三次提名金像奖影帝，并凭借一滴泪的炸裂演技拿下亚太影展的影帝殊荣。看到星爷和法庭片题材在香港影坛的大获成功，习惯跟风的王晶立马想到了自己下部戏的题材，于是他找到香港永盛影业老板向华盛来投资，改编晚清四大疑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构思出九品芝麻官包龙星为给含冤入狱的弃秦氏申冤，用尽一切努力最终让恶人受到严惩的故事架构。就这样，一部常年位居豆瓣电影 TOP200， 48万人打出8.6高分，王晶从影生涯口碑最好的电影，在1994年香港清水湾电视城的冬日暖阳里正式开机。作为永盛公司的票房保障和审死官的男一号，周星驰当仁不让地成为王晶这部戏的首选。本以为合作多年的二人会在片场配合默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王晶至今都耿耿于怀。1994年的周星驰早已不再是那个初闯江湖的毛头小子，在经历几十部电影的洗礼和磨砺后，他的表演风格和演技早已成型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从来都不甘心只做演员的星爷开始在创作上投入心思。早年在拍摄《赌圣》时，刘镇伟就曾建议他学做导演。后来周星驰在拍《92家有喜事》时，古德昭的剧本必须经过他过目才能开拍，胡立伟的配乐也得先得到他的点头才能用。而到了1993年拍摄《唐伯虎点秋香》时，虽然名义上的导演是他的好友李立驰，但圈内人都知道这部戏是星爷在全权掌控。如果说此前跟王晶合作拍戏星爷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九品芝麻官》的拍摄现场，他早已按捺不住自己对镜头和细节的掌控欲， 当初在拍这部戏期间，无论是大到剧本创作、演员表演，还是小到服装道具、灯光的选择，青爷总会事无巨细的全程参与。虽然这样的行为会大大减轻王晶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对导演权威的挑衅。最重要的是，此时王晶在商业片市场的地位绝不是李立池、古德昭等人所能媲美的。刚开始王晶对星爷的这种行为还能理解，但时间久了，两人内心也开始慢慢出现嫌隙。正如徐克和胡金铨这样的粉丝偶像组合，都能因为知道权的问题老死不相往来，更别说是两看相厌的王晶和周星驰了。因此当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星爷摊上黄导演的称号便开始不胫而走。也正是从这部戏开始，曾经亲密无间的二人也不能免俗地走向貌合神离。从1990年合作赌侠时的初次结缘，到1999年拍摄《千王之王》的分道扬镳，这对香港影坛曾经的黄金搭档，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为我们奉献无数佳作，并成功将香港电影带上无厘头喜剧的快车道。但世间事往往都是如此，有往昔相聚就会有今日别离，有把酒言欢也会有割袍断义。或许二人对于电影理念的旖旎之别，早已注定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决裂。毕竟有人习惯了无节制的重复模仿，有人却时刻想要突破创新，有人拍戏只是为了迎合票房和市场，有人却早已把电影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和理想。虽然二人在片场时常传出不和，但星爷仍旧保持了他在表演上的一贯水准。相比于跟杜大炮合作《神死关》时的束手束脚，这一次他在表演上像是摆脱束缚后的肆无忌惮。他用自己最擅长的嬉笑怒骂无厘头，让所有人记住了那个表面贪财好利，内心却心怀正义的包容星。无论是青楼练功还是四堂会时，星爷以市井小人物的身份舌战那些高堂之上的大人物，用自己在青楼练会的嘴功将官场的黑幕嘲弄个够。这一次小人物终于在历史的暗角处高傲地笑了一回，荒唐地赢了一次。但细想一下，如果没有在青楼偶遇皇帝，一个九品芝麻官如何在官官相卫的公堂上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平头老百姓换回清白呢？而一个底层小人物偶遇皇帝的概率又有多少呢？每次看到这里，相信所有的老影迷们都会会心一笑。没错，这才是周星驰，这就是星爷电影的魅力所在。他总会用自己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和夸张表演，让我们在黑暗里看到希望，在复杂中感受美好。或许这才是一个电影人该有的赤子之心，而这样的赤诚却随着星爷的老去变得越来越少。除了在表演上继续给影迷带来惊喜外，星爷还在电影制作上独创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字幕形式。这样螃蟹鱼虾般的闲时语言呈现形式，即便放到今天也会让人感到叹为观止。王晶用一句片场暴君对星爷盖棺定论，但有一个人对这样的结论持不同看法，他就是在影片中饰演弃秦氏一角的张敏。在后来回忆与星爷合作往事时，张敏曾对他在片场的越权行为这样解释道：周星驰对导演工作横加干预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而是朝着作品的最终完成度去做的。虽然张敏对于星爷始终认可，但让人遗憾的是，这对香港影坛的最佳荧幕 CP 却在拍完这部戏后便再无合作。此后无论影坛又有多少当红花旦冒出，豆沙总会想起那个楚楚可怜的弃秦氏，还有赵敏骑在马上对张无忌的回眸一笑，留下一句大都见，便与我们所有人再也不见。在以往星爷与张敏合作的电影中，二人在荧幕中的关系永远是雷打不动的情侣，但在这部戏中，张敏的 CP 却换了人，他就是在戏中饰演弃家废老鬼的田启文。 你看到甩发人了大佬，喂，咳咳什么下来，喂，人来喔，打边炉啊大佬， 吃肉菜。 这是田启文与周星驰的第一次合作，但自此之后他便成为星爷电影中的御用配角。看到这里，或许会有人感到奇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龙套演员为何能得到喜剧之王力捧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星爷认为田启文很尊重拍戏。当初在拍摄包龙星和包有为验尸那场戏时，由于田启文穿的戏服很阔，星爷看到后玩性大发，就想用夹子作弄下对方。但让他意外的是，虽然自己连夹三次， 扮演死侍的田启文却始终纹丝不动。后来在拍完这部戏后，周星驰特意找到田启文问他痛不痛，田启文却坦然说道，虽然很痛，但导演没喊停，那我便继续。正是这样的一句回复让星爷对他刮目相看。后来拍摄《喜剧之王》时，他用这样一个镜头致敬了所有像田启文这样的敬业的龙套演员。 你为什么不躲开啊？ 哦，我不躲开的是因为导演还没喊咔，我既然是一个死尸，当然是不能动。 虽然田启文对星爷的提携之恩始终心存感激，但有一个狠人却因为这部戏的走红感到后悔。没错，他就是自称不会武功却夸口天生神力，满脸写着无辜却灭戚家十三口的常威邹兆龙。 大人，我当时看见常威在打来福，然后戚家的阿彪就扑上去咬常威，然后常威就把狗给打死了。 一早话你识武功噶啦，呢镬你仲乱乱正正， 埋亲嚟我点死佢啊！ 1985年，18岁的邹兆龙因为功夫打得好，被洪金宝一眼相中，并成为洪金宝唯一对外公开的门下弟子。在随后的几年内，宝叔力捧他拍过多部正剧电影，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在影坛却一直不温不火。直到1993年，因饰演《倚天屠龙记》中的宋青树一角，邹兆龙的演技和形象引起了周星驰的注意，于是就邀请他来饰演《九品芝麻官》中的常威。但让星爷和制片方感到意外的是，邹兆龙在看完剧本后却选择了拒绝，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常威实在太坏了，与习武之人的心怀正义完全背道而驰。虽然邹兆龙内心非常抵触这种角色，但洪金宝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没有机会跟星爷这样的演员合作，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转型的机会。于是他亲自出面，要求邹兆龙接拍了这部戏。随着《九品芝麻官》上映后的大火，邹兆龙也开始迅速在香港影坛走红。但他本人却非常讨厌常威一角，并多次否认自己演过常威。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邹兆龙甚至坦言后悔接拍了这部戏，因为他觉得这个角色和自己现实中的性格完全不同。而自从演完常威这个角色后，他接到的大多数的剧本都是凶狠角色，这反而让自己的戏路变得更窄了。不得不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你拼命想得到的不一定能成就自己，而内心鄙夷的却总能让你扬名立万。我们总会在这样的左右为难中，最终活成了自己曾讨厌的样子。再来说一下影片中饰演青楼老鸨的苑琼丹。作为星爷电影中的御用老鸨，苑琼丹在这部戏中用自己的精湛演技将那个伶牙俐齿言语犀利的三姑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她与烈火奶奶对骂的那场戏堪称惊艳。 摸你石头啊，你咩事？系咪个石头啊？石头啊，石头上面啲石头上面有个石，石头上面有个 石。但让人意外的是，当初在拍这部戏时，他却差点被逼到崩溃，甚至坦言自己不敢再跟星爷合作。原来苑琼丹刚接到剧本时发现自己台词量很大，于是他就在开拍前提前将这段台词背完，但到了正式开机时才被告知这是急口令。有过多年演戏经验的他此刻却慌了神，在连续 NG 数次后依然不能让导演满意。站在一旁的星爷看出了苑琼丹的状态不佳，于是就故意激将，让他直接念数字算了。而苑琼丹本人本来就是个很爱面子的人，在听到星爷的激将后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并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咬紧牙关一次性完成，这才有了荧幕中我们看到的这场疯狂第四戏码。除了苑琼丹的惊艳发挥外，饰演豹子头的徐锦江， 我要杀 又得啫， 饰演包有为的吴孟达， 你讲嘅嗜好啊，咁大个仔都未听过。 还有顶着盛世美颜饰演如烟姑娘的蔡少芬， 大人啊，唔好咁啦，我会嗌噶。 你嗌破喉咙都冇人理噶咯。 也都用自己的精湛演技为所有影迷留下了这部经典之作。甚至豆沙个人觉得这部戏中的笑点玩梗不输被奉为神作的唐伯虎点秋香。借用鲁迅先生在呐喊序言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都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其中滋味与君共品。1991年7月18日，一部以神秘午夜场为噱头的电影在香港各大院线正式上映。没有报纸电台等媒体的宣传，也不会告知演员和电影名字，观众只有亲自到影院看海报才能一睹这部神秘电影的风采。 当所有人还在纳闷到底谁敢这么狂时，这部以神秘午夜场为噱头的电影却在上映后的第二周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全港午夜场、全港四点场、开始第一日、上映第一周等所有票房记录，并最终以4382万港币票房的成绩成功斩获1991年的年度票房冠军。这一年的香港影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部电影的出现却为低迷的港片注入活力，甚至掀起了港台争相拍校园逃学题材的狂潮。看到这里，或许大家已经猜到，这部以神秘午夜场为噱头拿下1991年票冠，并在日后被称作校园逃学题材鼻祖的电影，正是豆沙今天要讲的《逃学威龙》系列。 我没上车啊！ 很高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大家一起重温这部由星爷、达叔、张敏主演的校园喜剧片。如果你也喜欢并多次重温这部电影，请记得给豆沙关注、点赞和分享。1991年的某一天，痴迷飞虎题材的导演陈嘉裳突然接到香港永盛影业老板向华强的约饭电话。当他如约抵达酒店的那一刻，映入他眼帘的除了向华强之外，还有香港影坛的金牌编剧黄炳耀。正当双方在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际，向华强突然严肃地对陈嘉裳说道：我现在手上有个剧本叫《逃学威龙》，很厉害的。但让向华强始料不及的是，一直耿直的陈嘉裳在听完介绍后却直接回答道：听这个名字，我想不到他有多厉害。而在之后的闲聊中，陈嘉裳才明白，向老板口中这个很厉害的剧本原来是黄炳耀所写，构思源于国外某警察到学校扮老师当卧底的故事。而黄炳耀最初的想法则是把它拍成一部爱情电影，或许是陈嘉裳对于爱情题材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事发突然并没有想到更好的思路，双方的这次见面并没有达成具体的合作意向。就当陈嘉裳一心准备新剧《飞虎》时，向华强再次约他到自己的家中做客。酒足饭饱之际，双方又聊起了《逃学威龙》，同时还聊到林岭东的校园三部曲系列。当监狱风云四个字出现在陈导脑海中时，他突然对着一旁的向华强这样说道：我想通了，警察不一定要扮老师，当学生也可以，你把剧本给我，我给你写个新的东西。几天后，当陈嘉裳拿着只有十行桥段的剧本交给向华强时，向华强直接用七个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好看，可以做。于是一部日后打破年度票房纪录的电影就此被踢上了日程。搞定了投资方和剧本构思，摆在导演陈嘉裳和监制王晶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男主角应该找谁来演。此时一部名为《新精武门》的电影正在港热映，看到影片中周星驰天生绝技又憨皮可笑的表演，陈嘉裳当即对向华强说道：你给我试拍下阿星，我很喜欢这个小子，我觉得他真的可以。或许是因为之前接拍角色大多是小人物的逆袭，因此当周星驰第一次接到陈嘉裳的邀请时，对自己在《逃学威龙》中的角色感到很迷惑。陈嘉裳看出了周星驰的举棋不定，于是耐心地对他这样说道：你现在就是大明星，不能再演小人物了，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把你拍成一个大英雄。或许是星爷早就受够了千篇一律的重复自己，也或许是他被陈嘉裳的这番真情实意所打动，这次星爷决定突破自己，尝试更多风格的角色。很快他就答应了陈导的邀约，正式加入逃学剧组。讲到这里，豆沙在这里给大家辟个谣，之前坊间曾有传闻说原定男一号并非周星驰，而是当时在香港有第五天王之称的李克勤，原因是因为陈嘉裳非常喜欢《红日》这首歌。豆沙翻阅了很多相关人物的采访和书籍，从未找到有关于李克勤出演逃学系列的实锤。再加上当年黎明的迅速崛起和张学友的事业回暖，李克勤因为与唱片公司闹不和反而声势不断下滑。这个时候以巨星堆砌票房著称的永盛电影公司绝对不会同意用李克勤来担当这部戏的男一号。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永盛早已将周星驰收入门下，向来精明的向老板怎么可能放弃自家票房招牌转头去捧他人。更重要的是，红日这首歌的发行日期是在1992年10月，与陈嘉裳这部《逃学威龙》差了一年多，由此可以判断这样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当然这只是豆沙的一家之言，大家如果有相关实锤欢迎在评论区补充。从83年《射雕》中籍籍无名的宋冰乙，到90年《赌圣》里一炮而红的左宗星，这些年星爷的角色大多以小人物为主，而这次他要演的则是飞虎队头号杀手。星爷会给影迷们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呢？起初星爷对陈嘉裳的英雄梦感到很迷茫，但当电影开机10天后，陈嘉裳的一句话却让所有人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为了在表演风格上有更大的突破，陈嘉上和星爷可谓是大费苦心，不仅在片场对每一个笑点和动作反复琢磨，晚上收工后还会跑到冲印公司看拍摄效果。当《逃学威龙》正式开机第十天时，所有人坐下来一起欣赏之前的成果。当大家看到星爷在戏中的无厘头表现时，所有人在那一刻笑得前俯后仰。陈嘉上对坐在一旁的副导演林超贤这样说道：“超贤，你看这部戏啊，一定中了。”但这位后来拍出过《红海行动》的导演却一脸不解，看着满脸兴奋的陈嘉上，林超贤忍不住反问道：“可是导演，我们这才刚刚拍了十天。”或许是看出了爱徒的疑虑，陈嘉上耐心地对他解释道：“我们这几天每天都会笑得人仰马翻，更何况是第一次看的观众。你回想一下，有多少电影有这样十个点能让你笑得这么开心吗？”或许是陈导的一番话让所有人放下了包袱，也或许是星爷的演技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拍摄中，剧组所有人都彻底放飞自我，特别是周星驰和吴孟达这对黄金搭档，很多时候都是在临时加戏的情况下即兴发挥。还记得影片中达叔和星爷因作弊被校长训斥的桥段吗？ 你们不笑啊，你们说啊。 当初原定剧本中并没有这场戏，而是陈嘉上在片场的临时加戏。星爷和达叔在不知道对方的剧本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对于剧情的理解即兴发挥。正因如此，星爷刚开始表演时才会明显笑场，而达叔在看到星爷笑场后也没有忍住。这对黄金搭档本以为导演会喊咔，但让他们意外的是，在一旁的陈嘉上却丝毫没有叫停的意思。没办法，二人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演。在后来回看拍摄成果时，陈嘉上觉得这场看似垮掉的戏非常有笑点，因此在后期剪辑时没有把这一段剪掉，没想到电影上映后却成为了经典片段。看到这里，豆沙忽然想起星爷在《喜剧之王》中的一句话：“ 哦，我不躲开的是因为导演还没喊咔，我既然是一个死尸，当然是不能动。” 而后来达叔在66岁拍摄《流浪地球》时，因为每天要穿60多斤的太空服吊威亚，所以导演为了照顾达叔身体经常喊停。但当喘着粗气的达叔摘下头盔的那一刻，他想的却不是自己，而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干嘛不拍呀？啊啊！” 或许这才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和对演戏的赤子之心。而星爷和达叔那一代人正是靠着这样的敬业态度，为我们所有影迷奉献了无数的荧幕经典。但随着达叔的离开和星爷的老去，那一代电影人曾坚持的信念，在如今娱乐至上的年代却显得格格不入。这样的困惑正如发哥在《喋血双雄》中的那句台词一般：“ 我同你都不适合做这个工，因为你太念旧。” 虽然星爷在电影中贡献了无数笑点和包袱，但整部戏中星爷最难忘的桥段却是他在天台上用鞭腿踢掉香烟那场动作戏。虽然这场戏只有短短的几秒钟的镜头，但对于星爷来说却非常满足，因为他满足了自己致敬偶像李小龙的愿望。而陈嘉上在看到星爷的这个动作后曾这样感慨道：“这家伙的功夫好厉害，他肯定是李小龙迷。”这样致敬偶像的桥段在星爷后来的电影中曾多次出现。我想这既是星爷在鞭策自己要不忘初心，同时也是为了告诉那些跟他一样曾身处低谷的年轻人一个浅显却深刻的道理：我们所有的坚持和努力不过是为了有一天机会来临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紧紧握住。除了星爷和达叔的精彩发挥外，电影编剧黄炳耀的表现同样出彩。虽然他在影片中的戏份不太多，但几乎每一次出镜都是全程高能且金句不断。比如他在安排卧底任务时说的那一句：“ 谁想要你的贞操啊，我要你的青春。” 再比如那一句：“ 要不然的话我用剪刀脚夹扁你的脑袋。” 直到今天仍被影迷们奉为荧幕经典。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编剧却在电影上映后第二天便因病离世。而正是因为他的突然离开，陈嘉上放弃了《逃学威龙3》的拍摄。1991年5月，当陈嘉上自信满满地带着拍好的成品给老板交差时，接下来向华强的一句话却让他差点崩溃。向华强看完电影成片后对陈导这样说道：“你拍了一部怪片出来。”原本对作品很自信的陈嘉上很不服气，于是就反问道：“怎么怪了？”而向华强却耐心地回答道：“你完全没有用我们那种喜剧片的模式，这部电影还欠了一场戏，那场戏我觉得很开心，但你却没有拍出来。 原来向华强所说的有爆点的那场戏，正是星爷和达叔在考场配合作弊的桥段。在最初的正片中，达叔在抛完水果后被抓到就结束了，但向华强却认为这里还可以加些更有趣的东西进来，于是就让陈嘉上想办法再把这场戏变得更丰富有趣。面对剧本要求重拍的压力，陈嘉上跟星爷探讨了好久，这才有了后来黄敏要在警局内帮作弊的无厘头脑洞。虽然起初很不服气，但直到电影正式上映后，陈嘉上才理解了向华强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午夜场上映时，笑声最大的正是这场戏。1991年7月18日，《逃学威龙》正式在香港院线上映，一经上映便席卷香港影坛的各大榜单，并最终以43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成功拿下1991年度的票房冠军。那一年，那个九龙穷人区的底层小人物一跃飞天，在打败曾经的票房神话周润发和成龙的同时，开辟了港片史上史无前例的双周一城新格局。这一次，周星驰不再是别人口中的星仔，而是所有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喜剧之王。距离《逃学威龙》上映已过去30年，荧幕中的星爷早已从一头黑发、满脸胶原蛋白的青春正好，变成了如今的白发满头、深居简出。如今再也没有一部电影能像《逃学威龙》一样，让我们发自内心的从头笑到尾。可无论何时，当我们深陷困顿，感到身心疲惫时，我们总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里，独自重温着这些经典老电影，然后一边回味曾经的学生时代，一边黯然感伤岁月的不留情面。或许很多人早已忘记了片中的大部分剧情桥段，但我们却从未忘记，在那段青春飞扬的校园时光里，永远有一个飞虎队长，叫周星星。1991年初冬的某天，永盛影业的一部大制作电影正在香港汉基国际学校紧张拍摄中。出道多年且对演戏驾轻就熟的星爷，在面对一场天坛吻戏时却被频频 NG。 那时候的周星驰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只是简单的一场吻戏，却足以让自己对眼前这个只有21岁的新人演员动心。几天后，一条重磅消息席卷整个香港娱乐圈，喜剧之王周星驰被媒体抓拍到跟某位新人演员一起外地同游。这样的八卦对于外界来说无疑是爆炸性的，毕竟周星驰自出道以来，关于他的感情问题一直扑朔迷离。而随后《明报周刊》更是直接在头版发文，星爷一吻注音 OK， 将二人恋情公布于众。虽然星爷从未正面承认或是否认，但他们的爱情故事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影迷奉为佳话。看到这里，或许大家都已明白，这部让星爷与朱茵相识结缘而一吻定情的电影，正是豆沙今天要讲的《逃学威龙二》。1991年7月18日，随着《逃学威龙一》上映后的大火，向来擅长自我复制的香港永盛影业火速将第二部拍摄的任务提上日程。为了让影迷对这部续作有新鲜感，除了继续沿用上部的原班人马之外，陈嘉上还想为电影增加点新鲜元素。为此，他在原有星爷张敏的感情线外，又增加了一段校园女生对警察卧底一见钟情的故事。因为要表现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情窦初开，所以陈嘉上在选角上坚持启用新人演员。起初，永盛相中的人选是在当年香港小姐竞选中刚刚获得年度最上镜小姐的樊艺敏，但陈嘉上看完照片后却不满意，原因是他觉得樊艺敏虽然外表美艳，但缺少少女怀春时的那份羞涩清纯。正当陈嘉上为先帝一角的人选陷入两难之际，一年前偶然看到的一张广告照突然映入脑海，而这张照片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凭借这部戏与星爷一吻定情的朱茵。1990年，年仅20岁，还在演艺学院攻读戏剧系的朱茵，因拍摄平面广告意外被陈嘉上看上。广告照中的朱茵面对镜头微微浅笑，举手投足间都洋溢着青春少女的气息。偶然看到照片上的陈嘉上不禁被感染，很快他就找人联系到还在上学的朱茵，并向他发出了毕业后一起拍戏的邀请。一年后，当陈导开始为先帝一角物色合适人选时，他心目中的最佳也是唯一人选便是朱茵。于是当年还在以孤独生身份担任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的朱茵，就这样被陈嘉上带进《逃学威龙二》的剧组。当还是新人演员的朱茵来到剧组时，与他搭戏的是星爷、达叔、张敏这样早已在香港影坛成名多年的老戏骨。原本陈嘉上还担心朱茵会因紧张而犯错，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最先出错的并不是朱茵，而是早已名震香江的喜剧之王周星驰。当初在拍摄天台接吻这个桥段时，星爷面对朱茵却紧张到吻不下去，要么是把喷雾拿反了，要么就是忍不住笑场。 而朱茵看到星爷更是羞涩到满脸绯红。看到星爷的状况百出和不断 NG， 导演陈嘉上一度很不理解，毕竟与星爷合作了这么久，很少见到他一场戏连拍多次的场面。不过星爷还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在连续 NG 多次后最终完成了这惊世一吻。后来星爷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我对自己在这部戏中的表现不太满意，但朱茵作为一个新人却表现得非常好。说这些话的时候，星爷的眼神和话语中满是赞许和欣赏。这一年的星爷刚满30岁，事业正值巅峰，而年仅21岁的朱茵却像精灵一般，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已飞进了他的生活。在之后的几年里，朱茵很快从情窦初开的仙帝成为了含情脉脉的紫霞仙子。在星爷的电影中，她始终是无可替代的女主角，但让人遗憾的是，二人在现实中的结局却如同电影的最后桥段一般正在发生。从《逃学威龙二》中的一吻定情，到《大话西游》里的酒店捉奸，朱茵始终没有躲过爱情保质期的魔咒。在与朱茵相恋的这些年里，星爷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电影上，因此他忽视了太多的东西。于是他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遗憾通过台词和镜头呈现给所有世间人，然后对外界的争论和不解独自保持着沉默。而朱茵与星爷的前任罗慧娟一般，声泪俱下的痛斥周星驰太花心，并坦言周星驰不适合谈恋爱，甚至在面对采访时咬牙切齿地说道，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这个名字。曾经的男才女貌郎情妾意却变成了如今的形同陌路。可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1991年的那个校园天台上，先帝黑漆漆的眼神里满是周星星。或许有时候感情总会这样，它真实的发生在你我身边，却从未见谁能全身而退。还记得影片中星爷和朱茵初次相遇的情景吗？ 浪这本小说不太啱你，男女主角萍水相逢，卷起惊涛骇浪，可惜最后冚家就死晒，悲剧收场，太惨。应该拣啲开心少少嘅睇下。 开心， 开心。譬如亦舒嘅《春之梦幻》，北条司嘅《城市猎人》，鸟山明佳叫博士啊，黄玉郎嘅《龙虎门》，我相信会最适合你。 星爷用亦舒的《春之梦幻》，北条司的《城市猎人》，鸟鸣山的 IQ 博士和黄玉郎的龙虎门，将自己打造成皮囊好看且灵魂有趣的暖男形象，让正处在青春期的先帝不经意间就芳心萌动。此后便是一场如飞蛾扑火般的单相思，躲在人潮里忍不住左顾右盼，希望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他，跟在他的身后却犹豫不前，伸手怕过错，缩回去怕错过，明知道不可能却舍不得放弃。这样的经历每一个单恋过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痛苦李宗盛在给自己的歌中也曾唱过，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无论是难过时的伤心流泪，还是深夜里的黯然心碎，我们总会在痛苦挣扎中学会独自长大，然后在某个阳光普照的清晨醒来，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或许就是爱的代价。豆瓣上曾有人这样说过，如果说我的学生时代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校花，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朱茵。特别是她坐在教室里对心上人假装不经意的无眼回眸，更是将青春少女的怦然心动演绎得入木三分。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样的一个无眼动作并非导演设计，而是因为朱茵为了遮痘的无奈之举。原来当初在拍这场戏时，因为经常熬夜所以脸上长痘，为了不被镜头拍到影响自己的形象，所以朱茵才想到了用手挡脸的方式。但正是这样一个无意的动作，却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片段。如果说朱茵的娇俏和羞涩是本色出演的话，那么达叔的《重案组之虎》绝对算得上演技炸裂。他在影片中饰演的是胆小怕事却喜欢装模作样的小警员，但达叔却能用自己的精湛演技将那个软饭硬吃的曹达华深入人心。当女上司追查打犯人一事时，他用一句 曹达华啦，一人做事一人当，头先条烂摊我打得好 happy， 如果咩任你觉得我是不着的，随时钉死我， 成功吸引女上司。之后面对星爷擅自进学校当卧底，女上司误以为是达叔安排这样的尴尬局面，她再一次展现硬汉本色，底气十足的对女上司说道， 我怎么做你不要过问的嘛。 最后由于自己的无能导致工作进展不顺，女上司拿出金卡安慰他时，达叔却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软饭硬吃。 你教我做嘢啊？ 或许是觉得硬汉形象不够强烈，随后达叔又用一句 以后在我面前不准讲我朋友坏话， 彻底将自己的女上司征服。没有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但达叔却用自己对演技的把握为我们奉献了比主角还多的名场面，直到今天依然被影迷们奉为经典。陈嘉上在担任金像奖主席时曾这样说过，有个人我觉得欠他一座金像奖，他就是吴孟达。论演技，谁可以给我说吴孟达不行？达叔一生演绎过无数经典作品，并凭借他入木三分不留痕迹的表演方式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称赞的荧幕形象。无论是嚣张跋扈的广州将军，还是软饭硬吃的重案组之虎，亦或是咸鱼翻身的足球教练，每一个角色他都是像在演自己，又像是在演平凡世界里的每个人。但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精湛的演技却从未让他染指金像影帝。而随着达叔的离开，这样的遗憾更是成为所有影迷心底的痛。但达叔却并不觉得遗憾，他生前在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对我来说奖杯并不重要，它只是一种鼓励和认同，能拿奖当然很开心，但我认为电影圈和观众对我的认同和鼓励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个奖杯和一群对你鼓掌的人。或许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该有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所以他才会成为我们影迷心中的无冕之王。1992年4月9日，《逃学威龙2》正式在港上映，3163万港币的票房并不突出，但却仍旧能排在当年的票房排行榜第11位。这一年的香港影坛佳作频出，犹如井喷之势。当所有人认为这是香港电影的盛世之时，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港片最后的荣光？多年以后，香港盗版猖獗，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港片市场萧条到全年只有一部电影产出，很多电影从业者撑不住，转投其他行业。但《逃学威龙》的副导演林超贤却最终选择留守。这位日后拍出《红海行动》的导演曾这样说道，我才开始当导演，还没开始就这样走了，我不甘心，我要继续留下来面对。或许这样的坚守，正如黄沾在《狮子山下》中所写的那样，人生中有欢喜，难免异常有泪。我弟弟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我弟弟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湘江名句。是啊，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有过昨日风光，亦有今日失意。但无论香港电影变成什么落魄样子，对于那些曾经爱过他的人来说，始终是一种心存感激的幸运。宁愿爱过再失去，也总好过永远不曾爱过，你说对吗？2010年的某一天，周星驰略显瘦削的身影出现在美国一档综艺节目的直播现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新电影做海外宣传。面对台下坐得满满当当的美国影迷，起初周星驰很礼貌地回答着主持人各种刁钻提问。但让人意外的是，当他听到主持人关于中国人是否认识曲奇饼干时的英文的提问时，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周星驰却罕见地在节目直播现场发飙。他用粤语对着眼前这位傲慢的美国主持人怒斥道 Can I read the fortune cookies? Because they're all printed in English. What the hell? 我受够了，你想问乜嘢问题啊？吓、啊，你成晚就问埋我啲无聊问题，你当我系咩？你咪玩紧我啊？吓、啊，你系要我发火先得嘅？烂泥扶唔上壁啊！你呢啲啊，咁贱格嘅你，收皮啊！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星爷却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本分。面对美国主持人极具轻蔑的挑衅，星爷这番真情流露获得无数网友的赞许。其实熟悉星爷的影迷都知道，星爷的爱国情怀在自己的电影中曾多次出现，比如当年在拍摄《鹿鼎记》时，他曾用一顶虎头帽来致敬当年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藤牌虎头兵。再比如25年前的1996年，随着星爷一部新电影在港台大卖，曾有好莱坞片商主动联系，希望收购版权。面对能让自己电影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周星驰却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原因则是因为好莱坞片方希望把片中的中国美食换成美国菜，而星爷却想将中国美食文化展现给全世界。星爷对于这个细节的坚持和不让步，最终让好莱坞放弃了对此片的翻拍计划。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都已猜到，这部饱含了星爷爱国情怀且推广中国美食的电影，正是豆沙今天要讲的《食神》。 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将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得出神的化，可以煮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还是掉来的使者呢？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1993年 结束了与永盛影业的3年合作后，31岁的星爷决定自立门户，开始在影坛创业。他把俊彩星驰中间两个字摘选出来，与好友杨国辉等人一起组建了彩星电影公司，并在随后的几年内与刘镇伟一起拍出了诸如《大话西游》《回魂夜》等经典作品。但让星爷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被自己寄予厚望的转型之作却在当年遭遇票房和口碑双扑街，而成立不久的彩星电影公司也随之倒闭。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星爷为自己的事业危机感到焦头烂额时，他与朱茵10000年之久的爱情也走到尽头。之后朱茵抛出酒店捉奸这样的桃色新闻，更是让星爷背负上了对待感情不负责的恶名。或许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们热衷于造神，也更擅长毁神。当年曾经力捧周星驰成为喜剧之王的香港媒体，此时也纷纷倒戈，批评他的江郎才尽和滥情花季。而老友刘镇伟在后来做客《非常到》栏目时，曾这样形容那段时期的周星驰：当时我内心非常难受，并不是因为星仔说了什么，而是我看出他已经没有了信心，因为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光。或许是因为一直以来对电影理想的热爱，也或许是因为骨子里从不服输的信念支撑，在面对爱情和事业的双重低谷时，星爷反复思索，决定用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来让自己翻身。他既要有强大的人性理念做支撑。 请问大师，一生人吃过最好吃的是什么？ 施主，这个问题应该要问回你自己。 同时又要有或煽情或搞笑的桥段。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作品不能与以往作品一样流于低俗浅薄，而是自己在理想和爱情面前火候十足的诚意。正当星爷在构思拍什么题材的故事时，此时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香港名人家宴的御厨戴龙以5000元高价将一碗炒饭卖给了澳门赌王何鸿燊，作为戴龙所在饭店的常驻食客和好友。星爷在一次与戴龙交谈中偶然得知，香港的大饭店厨师基本都是外国人，而中国厨师的地位要比外国人低很多，甚至经常会被食客和老板们区别对待。说着无心，听着有意，戴龙这番对中国厨师地位低下的不满却成功激发了周星驰与生俱来的创作欲。于是他喊来刚刚被逐出师门且同样郁郁不得志的编剧古德昭。没错，就是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对对子对到吐血的对穿肠。以戴龙为原型，共同创作了《食神》的剧本。而戴龙在得知星爷要拍这部弘扬中国美食的电影时，不仅答应了星爷的拍戏邀约，甚至还主动提出为星爷提供厨师菜式的素材。甚至影片中出现的那些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这位香港名厨之手。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自这部电影之后，戴龙曾多次参演星爷电影。在另外一部堪称星爷自传的《喜剧之王》中，那位挥舞着人民币到夜店寻找初恋的嫖客正是戴龙客串表演。搞定了剧本构思，摆在星爷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选角了。为了让这部承载自己翻身梦的电影一炮而红，星爷首先想到的人选就是影坛的黄金配角达叔。与以往作品中经常饰演底层小人物的角色不同，这一次达叔演的则是大快乐餐饮集团的老板。 不仅一改往日影迷对他戏路的固有印象，达叔更是用自己不露痕迹却深入人心的表演方式，为影迷塑造了那个心机深重的大反派形象，将商人在面对金钱利益时的虚伪无耻演绎得淋漓尽致，只是一个眼神就让人不寒而栗。金丝眼镜后面笑得那样琢磨不透，在顶楼开会时，师神当面羞辱他，他腾地站起来，然后又一瞬间收起愤怒笑起来，接着和师神称兄道弟。当史蒂文周跌落神坛时，他回头一看，冷酷的眼神更是让所有人不寒而栗。或许是因为达叔的表演实在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有许多影迷竟然不知道大快乐老板到底是谁饰演，甚至有人以为这部戏里面根本没有出现过达叔。看到达叔这样对于演技火候十足的把握，难怪陈嘉上导演会说，香港电影欠吴孟达一座金像奖。也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达叔在影坛的戏路真正开始得到拓宽，而他与星爷的合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让人遗憾的是，随着达叔的猝然离世，这样出神入化的表演我们再也看不到，而他与星爷在少林足球之后的分道扬镳，也成为所有热爱港片影迷们的永恒之憾。愿意这样绝对放下私心去帮助星爷的人，除了达叔这个一辈子的老友，还有当时陪伴在星爷身边的女友莫文蔚。从《大话西游》里的白晶晶，再到《回魂夜》中的阿群，在星爷风光无限和黯然失色的那些日子里，莫文蔚始终陪伴左右，成为他的白月光，甘愿成为被人误解的第三者，甘愿为他自毁形象剃光头，甚至甘愿做他不为人知的地下女友。或许对于莫文蔚来说，这样的敢爱敢恨都是因为他对星爷才华的崇拜，甚至在两人分手多年后，莫文蔚做客智云饭局时依然难掩对曾经恋人的欣赏。正是因为他对星爷毫无保留的爱，所以在星爷急需用这部电影翻身时，莫文蔚毫不犹豫地参演了这部作品，甚至不惜在影片里勇敢颠覆美女形象，这是任何一个当红女星都很难做到的。虽然当年豆沙在看到那个吐着舌头挥舞着双刀的古惑女以后，就一直可惜莫文蔚那性感迷人的形象，可是随着我们年龄渐长，历经世事变迁，再次去审视那个又土又卑微的双刀火鸡，她为了暗中喜欢的爱人付出毁容的代价，在星爷落魄的时候一边收留她，一边依然崇拜她。当我们看到手上鲜血直流的火鸡唱起那首歌，眼泪却不知道何时早已涌了出来。假如能有这样真挚的情谊，就算是没有美丽容颜又能怎样，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这样的道理。这也许就是周星驰一定要让莫文蔚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深意。然而火鸡在片中的一往情深与默默付出，却只换来史蒂芬周的一句，并不是我叫你去帮忙的，对不对？爱上别人却只能换来冷漠，爱情的不对等是何其残酷。最后在神仙的帮助下，火鸡才恢复了美貌，得到了爱情，也总算是给了影迷们一丝安慰。片尾仍由莫文蔚饰演的观音菩萨如梦幻一般美丽，可以算作是星爷给莫文蔚的一点补偿，同时也是再次暗示观众，被火鸡丑陋的外表所掩盖的其实是神仙一样的高洁与美丽。或许在经历磨难后，我们才会明白，火鸡才是让你我忍俊不禁的烈女，是浪子回头后最想拥有的那个女人。星爷的电影从来不会过度渲染心酸悲情，没有声泪俱下的悔不当初，也没有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却勾起了你我如雪孤寂的心酸。他最绝望的时刻不过是跌落神坛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那个背影，带着些许戏谑却总能打动人心，把自己的悲伤往事当笑话一样说出来，这何尝不是星爷的自我解嘲和苦中作乐呢？如果没有火鸡的那一碗叉烧饭，或许星爷会如同他倒在地上的姿势一样接受所有的屈辱，却永远不能翻身。也幸好有这碗不鄙夷不漠视的叉烧饭，给了绝境中的史蒂文周温暖和光明，他不仅填饱了肚子，也充实了空空落落无所托付的内心。正如那句老话说的一样，锦上添花如云，但雪中送炭如月。然而就是这一点点月光，足以照亮身处低谷的人们勇敢走完这一段夜路。正因如此，在食神大赛上吃遍了山珍海味的星爷才会说，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那一夜加了一个鸡蛋好吃到令人流泪的叉烧饭。就在那一刻， 彻底放下名利的史蒂芬周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成为真正的食神。成神的道路无关于名利，再大的虚名，再多的金钱，都不能证明自己，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李小龙曾说，对我来说，武术的终极含义就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烹饪美食的含义不是迎来多大的名声，不是赚那一生都花不完的钱，而是用食物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内心，去传递自己内心的幸福。正因如此，恍然大悟后的周星驰才会这样感慨， 根本就没有食神。 咩话？ 我这人人都是食神。 是啊，只要用心，每个人都是食神。香港九龙塘与新界之间有座狮子山，得名是因为看起来有点像狮子，但山高不足500米，景色也不算出众。它出名正是因为一部从1973年演到1994年的长篇电视剧《狮子山下》，讲述了21年的香港巨变。从此，狮子山下成为逆境打拼的香港精神的代名词。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狮子山精神，如星爷那一代的香港电影人才会在经历命运的跌宕起伏，依然能够同舟共济，奋发图强，用艰辛努力写了属于他们的不朽湘江名句。借用星爷在片中的一句台词作为结尾，香港是一个出奇迹的地方。或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港片，喜欢周星驰最令人信服的原因吧。我是多沙，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经典港片的幕后故事。